着背影，何必回针熟悉的泪，陌生的脸，不断再见，还能说多少遍，已经尘封在，我爱或不爱，不想就不算，也不甜。熟悉的人远在天边，陌生的情永在眼前，不断再见。再见，就是再也不见，没必要发现满可爱我可怜，不断再见，还能说多少遍，已经尘封的不能视而不见，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raz and Megh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。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滴，每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倒数着